中国江苏省啊，有一条村叫做华西村，又被称为天下第一村啊。经过由贫穷到富有，而家仲喺国内上埋市添。上市公司叫做华西股份。坊间流传啊，当年华西村赚到第一桶金嘅时候啊，好多村民都叫住要分钱，但村长就好有眼光，力排众议，拒绝分钱。最后喺钱搵钱嘅情况下，发展到而家天下第一村嘅规模。嗱，睇翻今日嘅香港啦，醒目嘅香港人当然眼光长远过大陆人，乜嘢集腋成裘啊、众筹啊、投资啊等等，边有可能会唔知啊？但系咁有眼光嘅香港人，居然会同一口径要求政府分钱派钱，咁啊，我哋嘅政府系咪真系要检讨一下呢？我系强国新患者阿 Win。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话要全面贯彻实行一国两制，推进民主。如果见到破坏嘅行为，要发声。啊，其实咁样听落咧，中央应该好支持当年嘅雨伞运动噶。咁多人瞓街，咁多日去发声，定系咧？其实我哋大家对中文嘅定义真系咁唔同咧？我相信应该系嘅，真系好唔同嘅。譬如啦，你睇下出名爱国爱港嘅民建联，全名你知唔知叫咩啊？佢哋系叫做民主建国协进联盟嘅。咁同我哋认识嘅民主，将民主派咁同佢争几远，咁你又可以知一二啦。我系升级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嚟今集嘅强哥 生还者。 大家好， 大家好啊！ 喺度啊，请大家原谅啊，小弟重病当中，咁但系阿伯奇咧家里有要事，咁啊我又唔忍心留翻 MJ 一个喺度栋笃栋笃笑，强哥心患者之栋笃笑， 我真系未试过单人咁样讲嘢喎， 就容许小弟咧带住呢把咁磁性、咁 sexy 嘅呢个声咧，同大家喺度喺大气电波里面同大家倾下偈啊！ 因为咧，即系佢两个都系嗰啲咩啊？忧国忧民嘅朋友啊，咁咧一睇咗呢个财政预算报告啦，或者睇咗啲国家嘅消息之后咧，哇，即刻病啊！点知你两个系即系吓咩事咁病啊？系咪真系财政预算令你咁忧心呢？ 唉，呕血啦！其实嗱，虽然有少少勾啊，因为咧，我哋呢个财政预算案咧，应该系上个礼拜三定礼拜四系公布嘅，应该礼拜三。咁啱啱过咗我哋嘅上一集嘅录播时间啦。如果唔系咧，我相信因为上一集小弟就 miss 咗嘅。如果唔系咧，就应该阿 MJ 同白琪应该上一集都应该屌到晕噶啦。 有都有人讲噶，唔紧要啦。 不过虽然有少少勾啊，但系都希望喺今集啊，就再同大家。即系唔好话回顾啊，同大家倾下偈，讲一讲呢个嘅财政预算案，其实都几令人气愤或者系愤怒嘅一啲情况啦、啊。 都可以即系深入怀查，即系大家嘅睇法。即系我谂大家都唔系陌生噶啦，即系你都听过身边人点讲、嗯，有几大热门嘅嘢咧，一定听过嘅。譬如你一定听过身边有个人至少一个啊，同你讲我要去报考 DSE 啦咁样。 系呢、這个就系因为喺预算案里边啦，其中有一部分咧就系拨咗钱、，exactly 数目我唔系好记得啊，系就系话资助出年嗱，就唔知点解净系出年啊，咁点解唔今年？点解唔资助埋后年咧？即系唯独系出年咧，即系咪因为啲官好多官嘅亲朋戚友啦？我相信唔系佢哋啲仔女啦，因为佢哋仔女全部喺晒国外读书噶啦，咁可能啲亲朋戚友就出年考，咁所以净系出资助出年嘅人嘅事啦，后年就唔资助嘅，唔知点解嘅， 唔知。 咁所以咧，就譬如 MJ 当年啲中文英文唔合格咧，可以再重考一次，唔需要收费。 我都本嚟唔系话真系咁想去考，但系咧见到好多朋友当喺个 gathering 咁样，喂，一齐去考下呢个啊！突然间好多考生， 有好多笑料添，仲话有啲人专登入去搞事啊！报完名考 O 考嘅时候咧，中文嘅绘画题咁样用英文去答啊，或者用粗口，或者用粗口去闹啲其他应考者啊，专登去搞事啊！呢啲咁嘅。笑料都会有嘅。 Hello, I'm fucking Chris Wong 即系类似嘅嘢，即系本身一件好事，但系经过政府咁嘅包装或者咁嘅演说之下，就变咗一件即系令到好多人好担忧嘅，包括好多家长。咁家长得一个两个小朋友，出年真系要考嘅。咁即系听过咁多话，好似头先我所讲嘅，入去搞事咯，入去玩咯，入去嬉戏啦。咁佢哋系。 即係嗰個影響會好大咯。所以啲家長話：我寧願我俾錢，唔使你贊助，係啦，唔使你支持或者撥款，求下你唔好搞咁多嘢。 然後咧，另一個即係最熱門嘅 topic 就係、是：喂，派錢唔派錢，派錢唔派錢。我覺得我見到尋日啊，那個新聞都仲係圍繞緊呢個話題嘅。喂，咁其實係咪即係我覺得嚇？我唔就呢、這個去俾一個立場話派錢唔派錢，但係即係點解而家咁多人想派錢咧？你覺得？ 其實咧喺以前港英政府年代啊，都冇話呢個派錢嘅 concept 噶啦。即係你話財政有盈餘，咁啊去再支持翻可能醫療又好，或者抌翻錢落做教育又好。咁大家當其時唔會有一個反對嘅聲音，喂要派錢嗰陣，亦都唔會有呢個咁嘅主流民意喺度。咁啊，當然係。之后随住澳门啦，因为澳门先兴起嘅，先派可能6000，然后 系好葡萄嘅 1万咁样。但系好到我哋嘅一年嘅时候，曾俊华终于跪低啦，好每人派6000嘅嘅当年。OK， 咁之后就冇再派 过。 系啊，咁喺冇再派过嘅同时咧，其实早11年之后嘅12、13、14年咧，包括系呢个保皇党嘅民建联都唔会话一面倒去支持去派钱嘅。但系点解会而家系有咁强烈嘅民意去支持呢个派钱咧？就简单带出一个道理系咩？就系一般普罗老百姓就都会觉得。你完全喺呢个盈余或者呢个政府嘅投入里面係冇任何嘢俾到我哋带来帮助。Even 即係譬如你抌一啲钱落返去医疗又好，抌返去教育又好，起码对我或者对我下一代係有好处嘅。咁成件事我好支持咯。但係上件事而家唔係嘅，过去呢6年、7年时间里面冇一样嘢係对我有任何帮助。 是啊。 所以唯独是派钱对我来讲是多6000又6000啦，买部机又好，去下旅行又好，参加中山珠海3天团浸下温泉都好，总好过唔知做紧乜嘢嘅。 啊 拨款去海洋公园做咩啫而家。 呢个呢都系其中一个核心嘅问题啊，即系讲到个重心啊。即系呢而家呢我哋睇返历任嘅嗰啲财政司啊，譬如话以前嘅曾荫权啦，曾俊华啦，系咪好似仲有任志刚先生啊。 任志刚都冇做。 唔緊要，即係呢一啲咧，我哋都覺得係佢哋喺一啲重要嘅地嘅角色嗰度，仲要崗位嗰度，佢哋都有一啲重點嘅人物嚟嘅，佢都係有能力嘅。咁我哋願意相信佢嘅判斷嘅。講真啦，一般普羅大眾市民其實就真係識條鐵咩？未必有佢咁識咁多嘢。咁佢哋去做一啲嘢咧，就係好令人有信心。咁但係今時今日嘅財政司司長或者成個管治團隊，哇！而家財政司係邊個啊？陳茂波先生係咪？ 係湯茂波啊。 咁佢本身即係嗰啲形象或者佢一路喺嗰個政治上面嘅表現，有冇咁令人有信心先？變咗咧係個信任嘅問題。係啦，就已經其實已經唔係個淨係派錢同唔派錢問題。這個、呢個咧，我哋喺即係咪前咧，阿八旗啊，之前同我哋傾嘅時候都係咁講到，即係話其實而家咧好多時就大家已經唔係喺嗰個派錢唔派錢。就係咁傾向派錢咧，其實有一樣嘅重點就係、是、哇，其實大家都已經對嗰個政府嘅嗰個決策咧係唔信任啊，係啦，咁跟住咧你都唔會對佢啲咩期望，咁啊不如反正你做嗰啲嘢都係不知所謂噶啦，都我都唔信你噶啦， 咁不如現兜兜俾錢我咯， 係啦，就最實際啦咁樣， 係啦，同埋咧喺呢個財政預算案裏面咧，亦都會睇到好多係呢個分錢啊，即係一啲嘅唔好講話國內嘅一啲機構或者國內啲同國內相關嘅一啲行業啊，領到好處啊，即係你好明顯見到一個分錢，即係無端端點解唔支持迪士尼呢？要去抌錢落海洋公園呢？即係嗱，依個要糾正翻大家嘅，唔係用嗰3多億去 買 海洋公園嗰10000張門票噶，係先俾咗3多億海洋公園，再海洋公園俾翻依10000張門票出嚟嘅。咁但係點解咁多嘅機構？咁多有需要協助嘅組織唔贊助唔支持，唯獨係支持海洋公園咧，即係依個係唔理解嘅一件事嚟嘅，或者都希望如果真係局長可以上我哋節目，都好想親身問一問佢。即係當然最大，如果佢真係上嚟節目，最想問佢喺劏房嘅工業務做得好唔好啦，或者喺個東北團地團得開唔開心啦，即係呢啲最大把問題想問佢。 好難答嘅。咁样当住佢，系啊， 佢自己都解释唔到啊嘛，呢啲嘢，即系回归翻我哋嘅 topic， 即系点解会系海洋公园咧？ 系 即系。 唔理解咯。嗱，譬如好似话要呢个创科局啦， 系 咁啊，拨500亿落去， 吓，创新科技 系啊，有咩创新科技咧？ 吓， 香港嘅创新科技唔系话唔支持啊，唔系话唔去做，但系喺过去呢几年又成立呢个创科局局长啊，嗰、那个叫咩名啊？话我真系见过标机， 嗰、那个啦，系啊，我知道 边个，杨乜鬼啦，唔好理啦，反正都呢啲咁嘅人，记唔记都冇乜所谓，即系有啲咩贡献做咗出嚟， 系诶。 即系令人不解咯。 你知道咧，我做移民噶啦，咁、好多诶嗰啲移民嚟香港嘅朋友啦，大部分嚟自强国啦咁样，佢都会睇住个预算案咧。佢呢几日问我嘅问题都系类似呢、一个，哇，点样攞创新科技嗰啲钱噶？点、样为之创新科技噶？即系好多时呢啲财政预算案有时就系会即系好大嚿油水啊，俾人哋去想去虎视眈眈啊咁样。咁由呢一啲大家嘅普罗大众嗰啲反应啊，你都可以感受到，哇！真系好似即系好多问题喎。喂，其实而家嗰个政府系咪真系即系热厨房太热啊？冇乜人才啊？ 嗱，譬如好似讲呢个创科局啊，翻翻嚟创新科技喺大概十几年前啦，就先成立咗呢个科学园啊嘛，喺科学园搞啲所谓创新科技啦。太激动啦！最后咧，我有一次有个朋友喺科学园里面翻工，咁啊去即系去探下佢啦，睇下搞啲咩创新科技啦。喺科学园度翻工，去做一啲嘅补习嘅介绍， 系 咁啊一个网页平台，亦都有好多根本里面嘅 office 啊，攞紧政府嘅资助，俾一个好平嘅租金，亦都好多嘅。譬如工资嘅 subsidy 啊，或者好多嘅唔同嘅支持啦，乜嘢都有一 cam 啦，但系做紧嘅嘢基本上就唔系咩创新科技嘅，纯粹系立一个名目，哦过到呢、這个科学员嗰个要求，系啦，自己科学员里面有一个评审局嘅，哦过咗，跟住你入咗去，你做咩都得噶啦。嗰、两个嗰个租金系好平嘅，系讲紧3-5千蚊一个月，咁啊大概系千零两千尺咯， 系 都唔远噶，沙田转一程 van 仔啫嘛。其实所以即系。有冇政府其实去做一件事嘅时候，有冇去认认真真思考过咧？ 嗰啲钱系咪用得其所？ 系啦，咁呢500亿，其实如果500亿去抌去起公屋又好，或者抌翻去医疗又好，就唔会出现早上两集我哋访问阿黄思医生啊，系啊，咁嗰个黄思咩咧？佢叫做 黄思启， 系黄思启医生啦，黄医生，即系嗰个情况就系话。公營醫院爆曬煲，一到啲流感，好似我而家咁樣咳到咁都唔敢睇醫生嘅。 係啊， 係啊，即係會有啲咁嘅情況咯。 係啊，我咧早幾日仲同佢聯絡啊，真係拉開少少啦。原嚟咧而家咧嗰啲醫生咧，公立醫院嘅醫生咧，佢哋會有一個on call 嘅時間啊。 咁咧係啦，同空姐一樣啊。 咁咧我跟住好奇啦，問佢哇咁on call咁啊，即係做咗20-30个钟头嘢啦。佢話有時會見到個護士收工翻咗去瞓覺，跟住起身翻工都仲係見到佢喺度啦。咁佢嗰20几个钟系做嘢嘅，不停工作嘅。咁我话咁样有冇计翻双倍人工啊、3倍人工啊，或者至少补翻假俾你，当你翻咗3日工啊、2日工咁样。原来系冇噶。咁佢咁我就即系好奇咁问佢啦。哇，咁其实即系个公疗。那個醫生嘅機構係咁樣嘅制度，你哋唔係應該都即係爭取一下即係撥翻多啲錢俾你哋，至少話譬如話喂當我 請多幾個人啦、都要。 我做8个钟头嘢，我就有100蚊，咁我做24个钟头嘢有300蚊，我覺得係即係好合理嘅一件事嚟嘅，咁、啊樣去即係除咗話俾啲醫生即係個合理待遇之外，你啲醫生有合理待遇，咁啲病人先有好嘅照顧，先冇咁多人好似阿 Win 咁而家病咗噶嘛。咁、其實係啦，呢啲先係用得其所。咁反而呢一啲問題咧，其實就即係好少去關顧到啦。可能我哋見到嘅係啦，至少啊，當都係在場嘅醫生同我講話，佢其實感受唔到有啲咁嘅關顧，但係反而就係啦，關顧咗一啲唔知點解嘅嘢咁樣，咁就令人哋覺得哇，究竟你係中間有啲咩係咧缺人才啊？定系你真系低能嘅咧？ 即系会令人几可悲嘅。即系头先所 MJ 所讲嘅，而家我哋医疗体系面临到嘅，即系人手不足啦，资源唔够啦。咁所以成日话，即系依500亿抌落一个创新科技。即系如果你话唔系嘅，我哋要开发月球啊，侵略火星啊，真系已经有啲眉目啦。 唔够钱嘅， 咁我觉得 OK 嘅。即系而家连即系冇乜投入嘅国内啊，即系微信全部都系靠啲民营企业自己。去起家，自己去揾商机，都 远远系好过我哋由政府抌咁多钱去做呢啲咁嘅投入，换出嚟嘅系一堆垃圾咯。 不过咧，我几欣赏嘅，虽然吓而家我见到咧，坊间吓即系都系倾向派钱多嘅，咁但系我同唔同嘅朋友深入去考究之下咧，其实香港嘅市民啦，普遍都系有个智慧喺度嘅，即系佢都知道唔系净系派钱就有用嘅，即系佢只能话喂，反正你咁样就不如派钱好过啦咁样嘅啫。我都以为咧這個因為就嚟就選舉啦嘛，立法會選舉咁樣，我以為個個嗰啲政客咧都會出嚟話，喂支持派錢，民主黨又好，建制派又好，可能就話，喂知道話我一舉手一立個旗號話支持派錢，咁啲選民就會係支持我噶啦，咁我就爭取選票啦咁樣。喺我見到嘅嗰個政治氛圍咧嚇，原來又唔係咁，即係調翻轉咁講，即係起碼啲議員冇咁做，係啦，啲民主派又好，建制派又冇咁樣做，咁表面表示一樣係咩咧？即係其實啲選民咧都唔係話你話派錢我就支持你嘅，係啦。咁變咗，我覺得呢樣嘢咧又值得即係鼓勵少少，值得支持少少。即係香港市民都應該係有咁樣嘅分析能力，就知道喂唔係話唔係話咁樣就係好嘅咁樣。 係 啦。 不如講翻個財政預算啦。其實 MJ 咁。對你最切身或者對你最好最大的benefit 有咩好處咧？ 咁樣講啦，咁多年嚟咧，就真係收過唔少退稅嘅 benefit 嘅。係。咁我不如想講下咧，大家有睇即係研究下，你覺得咁多年嚟啊，你最滿意除咗派錢之外，係點邊一個財政預算案嘅邊一樣福利你最滿意啊？我有一個啊。 我对我嚟讲都系退税噶咯， 退税都系我有一个几欣赏嘅咧，就系、是、退电费，电费补贴，我几欣赏嘅，即系咧我边一你退税嗰啲咧，有啲人佢真系收入好低啊，咁、那个税都好少啊嘛，系啦系啦，咁电费补贴咧系真系帮到一啲所谓基层嘅市民咧， 就系电费补贴帮唔到住劏房嘅人， 唉呢、這个系嗰啲劏房嘅老板，劏房佢赚到尽，咁先至 cap 咗个住费补贴，即系本身个政策系冇问题嘅。如果嗰、那个即系譬如我系租劏房嗰、那个，我将呢份补贴咧就我而家呢个房间系收到2000蚊嘅电费补贴，我就将2000蚊回馈翻俾啲劏。劏房租客咪冇事咯， 系 我呢个老板冇赚到尽，冇咁样做啊嘛，咁啊唔关呢、這个可以 电费补贴都可以叫做其一嘅。你问我最反对咧就系差饷咯，因为一般譬如业主咁样，我免一年差饷，免半年差饷，咁、其实佢谂深一层啦，免差饷嚟讲最大嘅既得利益就系咩咧？领汇咯，领展咯， 业主 咯，或者啲大财团咯， 系啊， 啲譬如太古坊啊、太古城啊、地铁啦，即系呢啲佢就免差。差饷佢系免好大条数，同我哋一般星斗市民嘅免嘅差饷可能一万几千，完全系蚊比同牛比、所以其实呢个免差饷，我系唔支持或者唔赞成咯。当然你话嘅咩中援啊、长生津啊、长者生活津贴啊，即系呢啲派双粮三粮，咁我觉得中援都唔系好支持、因为其实真正攞紧中援嘅都唔系真系需要攞中援嘅， 好多唔系真系需要攞真系中援嘅人， 系啦。 咁如果我哋又即系设想一下，如果俾我哋去谂一啲嘅即系有效有用嘅机制出嚟咧，我谂到一个噶。我觉得咧，如果系我当年几支持嘅呢、這个但系真系咁用啊？嗰个教育基金我都几支持嘅。即系每人10000蚊个持续进修， 而家都仲有啊，好似 而家佢好似今年加码，系啦呢样我都算少支持嘅，即系起码都系一个有用啦。咁但系咧就唔好出现一啲 滥用嘅机制，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好多人就攞咗嚟 cap 水啊，咁样呢啲就唔值得鼓励啦。 只可以讲中国人太聪明咯。我识有啲朋友咧，就60几岁咧就 开啲班， 攞嗰个2000蚊每年嗰、那个医疗券啊， 系 咁咧，我嚟买海参啊，买花胶啊， 吓、 就照用嗰2000蚊。哦，当然啦，有窿路嘅，但唔系我啊，嗱， okay, 拉我啊， 你未攞嘅，我相信 系八旗介绍话俾我听嘅窿路，有嘅系有嘅，有啲攞去配眼镜啊，有啲就明明冇睇过，即系睇个医生同个医生夹埋咯，系即系主要系中医，因为中医嘅规管始终都系比较宽松，西医唔敢嘅，西医一个月搵咗你10万8万，冇必要为咗你嗰少少钱去做， 明嘅明嘅，所以咧有阵时啦，即系就算 DSE 个政策又好，咩都好，其他政策又好，有时有啲政策咧，可能都系向好嘅出发点出发，咁但系大家咧就将佢可能滥用啦，可能玩嘢啦，可能搞其他嘢啦，咁就将个政策就变咗一啲坏结果出嚟。咁我希望吓我哋嘅听众都一啲有 quality 嘅聽眾，係啦，咁就唔好咁做啦。咁最後咧，我想作出一個呼籲啊，就頭先講嘅立法會選舉 三一一， 係啊，三月十一號。咁大家就憑藉你嘅呢、這個同之前去理解所有其他嘅議案啊，所有嘢一樣啦、去用你嘅智慧去分析一下邊一啲人係真係幫到香港，邊人值得去投票。咁啊，真係去支持一下投票一下啦。 咁啊，三月十一號，就算你個區，如果你有份投啊，因為未必有部分所有區域都有份投嘅。如果你個區，你覺得嗰啲嘅候選人都唔代表你嘅，或者係唔好嘅，都懇請你去投棄權票啊。 起碼都係增長投票率啦。好啦，我哋今次嘅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俾阿 Win 投一投，咁啊，下節再講過。 好。